外交场合频频提出中国的主张，从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到弘扬万隆精神，再到拒绝零和博弈强权独霸，说这些个外交话语都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外交理念，以及对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发展的责任与担当啊。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理解当下中国外交战略呢？说到这儿就得放精细了。那位说刚才说这些个精细里头感情都有，哎，有有，比方说啊，刚才说了拒绝零和博弈，零和这个怎么讲，给您解释一下，说白了就是周桌子，不过了闹到最后谁都落不着好，这就叫零和博弈。那么拒绝零和这个怎么理解呢？嘿，这真的是一出戏呀。 你少日无备不要我听，他最凶恶只是纷纷罢休，若是新的兵来争斗，曹操总把一军军手，我扭得浑身走太后，两军就默契。 劝千岁杀字修出口甘露寺吗？对呀，将计就计皆乱愁吗？那位问了，那什么又叫命运共同体呢？嘿，让您问着了，这也是一出戏呀。 孙宗茂不知 东风啊，孙刘联合共同破曹嘛，命运共同体嘛，正是贪污腐败古郡山，喝了高碎被法颁，践行三十和三严，谨防唐一小炮弹。怎么马事呢？这是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对古郡山这个审判可谓是严正的审判，深刻的警示啊。古郡山受到法律严惩那是罪有应得，但是可有一节对于干部们来说这是深刻的警示，谨记今天输送给你的好处，是吧，就是明儿毁灭你的炸弹，必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个没二话，这是为官之道，做人之本呐。那么那位问了，哎，说是这句啊，今天输送给你的好处就是明儿毁灭你的炸弹，哎，这个京戏里头有吗？太有了。话说这位啊，遥想当初啊，那也是军队里的， 想当年落在敌人的野草，扛把旗下马进来就呼号端方你，看守听歌铁路不交，难道是大 这是化容道什么意思？你甭说那古郡山就是关云长关老爷，那是大英雄顶天立地的汉子，可是呢，嘿嘿，曹丞相那个地方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最后化容道把人放了， 正事，问题不在开证明，而是方便老百姓，正当服务小标兵，少找麻烦，行不行？必须行啊啊！昨儿不是念叨过吗？开那健在证明那码是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还记得吧？老爷子70多了，电信局办业务去，让他开健在证明，人就在这儿呢，那他也得开。到派出所把警察气坏了，证明改开了，另外来了一句，哎，有这个必要吗？后来他们电信那边还回应呢，啊，开证明这不是我们的业务啊，不是，就是说呀，这个当事人这老爷子是原电信员工的遗属啊，老太太是跟电信的，是吧？说是为了确保抚恤金的发放准确无误呢，按照相关的规定，是吧？所以呢，你领取这个这笔钱，你就得开健在证明啊，这是领取抚恤金的需要，好嘛？他还有理呢，人民微评说了，奇葩证明何时寿终正寝呢？说这不是一起两起的，多地派出所扎堆儿，犀利的吐槽，就这些个奇葩的证明，民警同志说公道话，这是道出了老百姓的苦衷啊，真解气哟。为了让民众少跑腿儿，是吧，不惜和有关部门撕破脸了，也不能叫撕破脸，就是直来直去呗，直言不讳呗，值得点赞呐。同行都看着都是忍无可忍了，而一些个部门，你这问题你这该不该问责呀，是吧？那位问了，那这个惊喜里头他有吗？哎，太有了，是吗？那还都是公家单位，惊喜里面有这出啊，都是公家单位，一个批评另一个啊，还有这个呢，有吗？你看看。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得放精细吧，你这里头真有，是吧？一个政府部门批评另外一个嘛，天伯杨府啊批评王大人嘛，呵呵，是不是啊？跟老太君学学，宋朝最棒的最老的老资格公务员，百岁挂帅嘛，正是为官一任治一方，政通人和地不荒，服务大局是理应当，不分地方和中央，那是必须的，是吧？瞭望周刊说了这橙子啊，说北京市我老家和河北省啊我老家，哈哈哈，我这俩老家呵，启动了为期5年的沪派挂职干部行动，首批各选派100名，被称之为规模最大、层次最全的干部交流，相互交流交流，是吧？这对于疏解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任务，这是有好处的啊。那位说，那这个惊喜里头他许是没有，嗯，谁说的？太有了，太有了，是吗？ 看了没有，将相和嘛，是吧？连老将军蔺相爷的故事嘛，正是说书唱戏劝人方啊，文明礼让理应当，多为旁人想一想，不能抬手打耳光。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嗨，可说呢，不是玩意儿呗，哈哈，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这头两天就说啊，大太阳底下咱们得多体恤体恤那些个在露天工作的各行各业的同志们，比方说交警啊，公交职工啊，环卫工啊，的哥呀，啊，那个送快件的那些个兄弟们呢，都不容易。这位啊，够可以的，一女的，姓罗，在四川遂宁那个地方开着车。哎，她这车开的太有意思了，怎么呢？逆行，逆行让警察给摁那儿了。我说，您这车开的有毛病啊？怎么了？什么毛病啊？你逆行啊，是吧？这个路口没有警示标志，谁说没有啊？啊，那我没看见，你没看见算你的，那不成？哎呦，你敢处罚我，跟你没缘！上去之后抡圆了，啪，给警察一大耳贴子，好吗？就说啊，人心换人心，人家工作不容易，秉公执法，您干嘛呀？这是，是吧？有那个这个事实教育了自个儿。幡然醒悟的是吧，连老将军啊，负荆请罪吗？真有吗？你看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江苏常州的一位网友朋友头几天呢，也是违章停车呀还是怎么着，被贴了罚单了，呵，恨的呀，对着交警用手点指，是破口大骂。怎么骂的呀？我能告诉您吗？我能说吗？说了我奖金没了，差事都丢了，就那个意思。骂来骂去，后来呢，等他骂够了，交警根本就没理他，那边还是执行勤务。在这功夫打远处来了一男的，喝高了，哎呀，吐的呀浑身都是啊，也不怎么吐的，高难度动作全都吐自个儿身上，一点他都没糟践，然后哐汤掉水里了。警察一看，三不两把给拽上来了，转完之后说这人不行啊，咱得给他做人工呼吸，要不然他就完了。这哥们还往外吐呢，还恶那个往外那个呕呢，哎呀，这么恶心。民警同志趴在那个地方给这男的做人工呼吸，骂人那小伙子挨边上看了一会儿，哎呀，是我不对，你是我错了，您太不容易了，发帖子道歉。事后记者找的这位民警，民警姓张，张师傅啊，民警张师傅，哈哈，对，说那个这事儿您还记得吗？啊，什么事儿啊？啊，这个前言后语啊，前因后果一说，哈哈，嗨，我早忘了。为什么呢？啊，忘得真快。不是，我经常挨骂，好吗？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八月骄阳似火烧，说说中国大外交版，我是李欣。短信互动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是 RBC 话里话外立新，以及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这是新浪腾讯说盘点习近平等七常委如何谈政治规矩。首先咱们来普及一下基本知识，政治规矩是什么？对于党员来说，头一位党章总规矩，二一位党纪，这也得遵守，三一位国法都得遵守。那位说有不遵守的吗？有啊，喝高碎了吗？刚才不说了吗？给判了那个，那姓古的那个，他不遵守。哈哈，其他新闻看点，腾讯说的是今年八个省份的专职副书记职务调整，异地调任已成常态。新浪说的是浙江高级人民法院有一回应，就他们当地一企业啊，说他们这个法院的院长是审判啊，他觉得不公平啊，结果就实名举报了。目前法院方面正在核实情况。陕西商洛山那个地方发生了山体滑坡，大约40人被困，海航那航班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飞着飞着 颠登上了，导致乘客28人受伤，多名乘客当时未系安全带。安全呐！今日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晨报说的是国办啊发文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调整夏季作息。什么意思呢？到了夏天周末可以休2天半短假。哦啊，这个好，这个好。嗯，那么另外呢，北京青年报啊说这个人民币对美元这个汇率呢，昨儿个是贬值了将近2%。京华时报就此呢也是做了一个报道，并且采访有关专家，说不会出现趋势性的贬值。那么另外北青报说什么事情呢？说是中国传媒大学有一位失联的女学生已然被警方证实被她的同学杀害。嘿，这个隔代的晚辈，是啊，他是为什么呢？新京报给大家托付一句啊，这个星期四和星期六每天啊晚上11点之后，晚上11点啊，长安街沿线多地地铁甩站，包括交通管制五的，您呢要是不太清楚呢，上网上报纸上查查去。这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咱不是那大阅兵吗？他要有一个演练，大伙儿多帮忙。环球时报说的是这个韩国那总统啊，不是也是9月3号。是不是来中国访问这个事情呢？说是下周给准信儿，而韩国舆论鼓励他们总统出席阅兵式，要我看也是，是吗？咱先不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单说抗日战争，这个和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那是紧密相连呢。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咱们下面呢来看这个大报，就是今天的大报的一些个报道。人民日报呢在他的一版啊发了一小言论，这什么事儿呢？说是这个居民啊家里头附近啊出点什么事情，这跟大伙的日常生活是有关系的。比方说有人在边上街道两边找了一个他觉着不碍事的地方，干嘛呀？开了一烧烤摊儿，每天是半夜出摊儿，呵，15喝6的，来来来，喝啤酒啊，吃串儿吧。那街坊们还睡不睡觉啊？为这个事情，有关部门反映去了。哎，别说态度不错啊，接待了，跟他说啊，这个事儿呢，我们已经发函了啊，已发函，这给人一回应。又过些日子又去了啊，怎么样了？已发函。再过些日子，夏天都过2伏了啊，3伏都在眼前了，眼瞅着夏天过完了，都立秋了，怎么样了？啊，已发函，好吗？人讲话，群众投诉为什么变哑炮呢？您是发函了，怎么发的？发哪部门了？怎么催办？怎么解决的？得给人一准信儿啊！我是人民日报。就说啊，信访制度改革历时2年啊，有成效，信访不再是大包大揽了。那么非信访的问题谁来解决呢？有关部门呗，给派下去呗。但是呢也要注意啊，就是谨防因为他有些受理啊什么要求严格了，但是呢也要防止什么呢？不受理变成不管理，不受理不等于不管理。说这个事情您反映这问题不归我们信访管，给您转到有关部门，咱不能简单的说已发函，是吧？得这个事儿得有落实。您要说变这个不受理改成不管理，一句话把老百姓支北京去了。那你看真有这事儿吗？人民日报就关注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这个市场变化啊，说这个汇率市场啊这个程度还是很高的，是吧？就人民币啊汇率市场化的程度在提高，人民币也不会趋势性的贬值啊，大伙儿放心。光明日报说这个什么呀，猪肉的价格3月份以来连续18周上涨，和去年同期相比是分别上涨了 28.5% 和 20.9%。 哎呀，和说这个猪周期会再次来临吗？ 他说啊，类似2011年那种暴涨的行情不会有了，但是也要密切关注。那么光明日报说什么事情呢？还需要密切关注的是农村广大群众的健康问题。这事儿啊，听着都新鲜，但确实是事实，农村已然成为心血管疾病重灾区啊。说这个上升为2011年都高于城市居民这发病率了，那这他必须得上心啊，是吧？人民日报说了吗，空调太低了，空调低点好，凉快那也不行。人家访问了，采访了一些公共场所，没有落实空调温度控制标准。重庆啊，采访了一电影院，哎呦，冷的呀，观众直哆嗦。您这空调开的也忒低了，您这都零下几度啊？啊，没事，不要紧的，是您不要紧，我要紧啊，我受不了啊，窜的哈。那什么，你要觉得太冷的话，我们给您拿条毛毯，好吗？就说啊，这个可能和空调设计上也有关系。据我了解，南方一些城市它这个空调温度低啊，不仅仅是为了降温，还有一项功能是为了除湿啊。这个是不是啊，技术方面可以合计合计。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那么明儿个咱们还有惊喜吗？您说呢？必须的呀。 身错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 山流水，清新淡雅。 二胡曲，江河水，汹涌澎湃。 古琴曲，流水，绕梁不绝。 水是美之源泉。 珍惜水资源，让美永驻人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